山中，共有一双眼睛，我要不断的爱你，不断拼凑了自己，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，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。 对于一个已经取得了很多辉煌的成绩的创作歌手来说，如何能够创新，如何能够不重复自己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而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应该是挣扎和甚至有点痛苦的。周华健这张《与人》的专辑诞生，也经历了这个有点像阵痛一样的分娩的过程。与人是自闭症儿童的别称，与人是天生有缺陷的，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他们又拥有着另辟蹊径的天分。周华健的声音永远给人坚定和柔情，以及忧伤和阳光，所以我们继续被他感动。 走在雨季来的路，开始一人寂寞的旅途，擦身而过伞下恋人，是那么醒目，他们幸福掩不住，对照出我心底悲伤，好清楚，好像水花溅湿了我狼狈的孤独，忍不住想起了你，是不是还徜徉到怀里，这画面打扰着我不能安静，我心底悲伤好清楚，好像水花溅湿了我狼狈的孤独，忍不住想起了你，是不是还徜徉在怀里，这画面打扰着我不能安静，那里有无言的想你的天气，让我找一条途径到没有爱情的国度里，哪里有屋檐能躲雨，厌倦你给我的情绪，何时雨季会过去，才能卸下回忆，找一条途径。

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来自于王力宏。王力宏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以偶像歌手的身份，不过后来被人们认可却是因为他的创作才华。每个人都应该认清自己，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，也许才能够最大程度地放大自己的优点，被更多的人欣赏。接下来这位是温岚，你现在看到的性感狂野的她，当年也曾经走过温柔淑女的路线。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， 喂， 卖不卖？我真的见

瞬间消失之后，一直是我和你相偎。我们仰起头，看那金色的太阳，你看还有那美丽人生金色的叹息。我们要歌唱，歌声穿过芦苇，我们要相伴，像春天。 双鱼来自叶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你听到一个充满着无限神奇的个性乐团，他们是苏打绿，这也是苏打绿最开始被人们认识的作品。 老传说这海上我都看过，老传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，老传说这海我都聆听过，生活我已全然看透，没有什么想要做。深水你没有秋千过，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，眼泪还没有流透，笑得整夜不息灯火。看天过，看太过，看沿着耳机带出花朵，看遨游，看沉默，看飞过天的人间山耳膜，尽管痛苦麻痹是宇宙一定要游泳，是谁说生活生来就要活，是谁说难过还一定要过，是谁说歌曲必须写前奏冲破极限，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，没有过 向左，到窗楼，从出海平面过。

永远无可替代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 童年的生活对于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说，三岁看老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换一种风格，刚刚听到的都是所谓的小清新，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呢，她是拥有着相当独立人格的音乐小魔女，她是范晓萱。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。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，跟着迎接幻变。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，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，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啊，哦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笑中还有泪，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啊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眼泪，忍住眼泪不让我在改变，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，我笑中还有泪。哦，眼泪，眼泪流过无言的夜，心痛的滋味。 范晓萱的眼泪，我身旁的很多朋友在当年初恋的时候，谈恋爱的时候，最喜欢这首歌，因为初恋给他们很多青涩的痛苦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跟眼泪有关的歌，这是齐秦，那个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属于黑白年代，或者是属于狼的时代，最独一无二的歌手。